马后炮。 好啦，翻嚟最后一次嘅马后炮啦。咁我哋继续就讲埋，即系呢个何泽尧三宝啊，即系两个两另外嗰两场马啦。咁啊，第七场。咁啊，當然頭先我哋第三啱啱嗰節都有講提嗰只肥仔威威啦。咁啊，呢場咧就即係肥仔威威就幫佢贏第301場啦。咁其實呢一場馬肥仔威威，即係大家睇翻咧就係佢排第六檔啊。咁佢表現都好，即係上嗰兩次配合摘搖都已經係即係都好都有表現一冠一啊。咁今次咧就升初上三班，但係咩都好輕磅。咁佢就乘住個輕磅咧，咁就即係再下一城。咁我哋睇下。我哋就睇下呢只肥仔威威就點贏啦。咁咧，我哋聽下係啦。 準備好啦。咁啊，一開閘嘅時候啊，前面快噶嘛。咁啊，見到中間位置閃得快啦。出邊白鼻箍嗰只又係紅啊。咁啊，最初仲有呢只盛大光輝啊。埋邊第四位係水火鳳嚟噶。咁啊，再見到中檔第五位金元寶馬出邊咧，仲有隻醒目勇驅啊。內欄第七位勤德兼備啊。咁啊，響佢外邊咧，仲有邢家輝啊，橙色眼罩，大約尾五嘅。尾四貼咗欄藍衫紅帽肥仔威威啊。尾二歡樂一生暫時墊後兩匹馬，黃衫海船進騎。咁啊，淺藍衫粉紅就包尾咧。是欢喜心嚟噶，接近对面直路头的时候，前面带头是呢只盛大光辉啦，咁啊外边咪只醒目勇驱啦，又是红咧埋到嚟就跟翻个内栏第三啦，第四位是闪得快啊，第五位水火风，第六位金元宝马，第七位内栏勤德兼备，出边仲有邢家辉啊橙眼罩，后边四只就肥仔威威欢乐一生啊，再后边嗰两只海船进气又拍住出边嗰只咧系欢喜心嚟噶，好啦，对面直路嘅中尾段，前面咧就盛大光辉放醒目勇驱第二位，次序上。都冇喐过，第三位内栏又系红，第四位出边紫色衫咧系闪得快，第五位咧仲系水火风啦，出边金元宝马，再后边嘅马啦，外边啊橙色眼罩邢家辉走啦，中间勤德兼备，尾四蓝衫肥仔威威，内栏尾三蓝眼罩咧就海船进击，后啲只有欢喜心欢乐一生嗰啲马，好啦，正咗入直路，盛大光辉系埋边，咁啊见到中间白鼻箍又系红，紫色眼罩咧仲有醒目勇驱，外边嗰个劲啊，有邢家辉上，最出嗰边肥仔威威，中间夹住再勤德兼。最后百零米，肥仔威威外边冚上嚟咧，就赢出呢场赛事二三名噶嘛，相当接近啊！有勤德兼备压住咗邢家辉，第四名外边嗰只。 嗱咁啊，最后啦，咁啊外边后边冲上嚟嘅肥仔威威啊，勤德兼备咧就即系叫做冲刺得比较强劲啲，反而早段喺前面嗰啲盛大光辉啊，跟前啲嗰啲又系红啊嗰啲咧，最后翻嚟就冚唪都唔喺度嘅。咁啊，第三咧就係嗰只邢家輝啦，咁啊亦都係賺咗個二檔個檔位形勢啦，咁啊其實都彈得咗後面嗰啲遊藝熊啊、海船進機、盛大光輝嗰啲都彈得都好遠下噶啦。咁啊呢度即係你睇到何澤瑤啦，都好冷靜，其實喺最後剩翻四百米多度咧，佢已經係一路咧就向外跑、向外推，就然後就捉佢上嚟啦。我哋睇翻巡邏影片啊。嗱，咁其實呢一度咧，嗱，九檔六檔啊，就肥仔威威咁呢度其實出閘佢都唔係有啲唔係好順，因為俾只金元寶馬壓咗一壓嘅，咁呢度而家縮咗喺後邊，咁你前面咧就係右衞紅啦，咁右衞紅埋邊咧就係嗰只嘅閃得快啦，咁外邊就盛大光輝埋欄第四位咧就係啲水火風，水火風外邊咧就醒目勇驅，醒目勇驅再入邊咧就係嗰只金元寶馬，金元寶馬埋欄咧就係嗰只勤德兼備啦。咁勤德兼備再外少少咧，就係嗰只邢家輝啦。咁再後邊埋欄就係就肥仔威威，再入出邊就歡樂一生。包尾嗰兩隻咧就係呢個嘅歡喜心啦，同埋呢個海船進記。咁而家轉緊開始轉落呢個直路頂啦。咁其實就盛大光輝都係冧住佢，又唔係放得佢都唔算話放得好急嘅。咁但係咧就最後都斷得好快。咁啊外邊就即、是醒目勇驅啦，後邊咧就係只遊藝熊啦，咁啊博蝕位啦，咁跟住外邊就閃得快，閃得快埋邊咧就係啲水火風啦，啲水火風都有翻啲走勢嘅，其實早段，咁再後邊就勤德兼備啦，外邊邢家輝啦，咁啊夜馬嗰只尾三啊，而家尾三尾四嘅肥仔威威，嗱呢度你見到何澤瑤咧已經開始咧轉緊彎，就開始推，叫只馬走出去啦，咁啊勤德兼備都開始向外移。咁轉入直路啦，而家直路咁係外邊呢兩隻咧，就叫做最衝得咗最行嗰兩隻嚟嘅。咁啊呢度咧，邢家輝就挨咗埋嚟，就越走越埋啦。咁就稍微透出咗。咁但係嗱，見到後邊 即係醒目勇區就甩沙失蹄啦，咁啊後邊嗰啲盛大光輝都已經冇乜力啦，咁呢度呢只肥仔威威咧就已經透出咗就篤定贏啦，咁啊勤德堅被潘明輝就努力之下咧，咁啊過埋只邢家輝就跑到個第二，咁最後咧就係外邊衝上嚟，而家呢一隻我指住呢一隻嘅海船光海船進騎咧就上翻個第四，過埋只又係紅嘅，好啦，咁啊唔使啦。嗱，咁其實呢一場馬咧，咁啊當然即係你就睇到啦，即係何澤瑤嗰個冷靜啦，咁同埋就係早段佢嗰個轉緊入直路彎嘅時候，咁就好刻，即係好刻意地咧，就即係要搶嗰個位，咁然之後先可以全面去衝，咁啊，咁所以就係贏馬嗰個關鍵就喺呢一度啦。咁至於即係嗰只閃得快啊，咁啊排四檔，但係你見到又係走咗喺外碟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呢一個嘅小組啊，當然有問過呢只有問過佢嘅，但係都係講都係關於嗰只歡樂一生啊，咁啊都但係閃得快咧，咁啊閃得快其實咧就阿田太安都有講嘅賽後報告就話咧，其實坐騎喺兩上圈同埋起步點咧就顯得十分緊張，咁跟住咧落坐騎受摧殘以取得前列位置之後咧。中早段及中段走勢都令人滿意，咁佢攞咗500米處就衰就摧殘，咁然後佢入轉直路彎時就衰呢個力擦坐騎，咁直路初段早段嘅走勢都令人滿意，但後面末段就顯著墮退，咁因為佢就話咧坐騎喺開跑前就顯得緊張，可能係佢表現令人失望嘅原因，咁賽後咧咁啊獸醫檢查呢隻閃得快就並未有發現任何異常之處。咁同樣於賽後咧，咁潘頓表示咧，咁啊喺出只外檔出閘後早段路程上要摧殘盛大光輝以帶嚟對手並佔取前列位置，咁係吹近1200米處時咧，就喺又係紅之內側勁外側勁跑，就當呢個又係紅收慢嘅時候咧，佢選擇將坐騎咧就上前取得領先，咁佢話咧坐騎。於末段未能以勁勢組衝刺，咁就可能歸咎係早段需要消耗力氣以取得前列位置啦。咁最後咧檢驗呢個盛大光輝就並冇發現任何異常之處。咁啊都係正如頭先所講啦，都係呢兩隻馬都係擺喺前面，即係跟急咗用咗力之下咧，咁最後咧就埋唔到尾，就亦都步速嗰場步速都快之後就俾到即係後邊肥仔威威嗰啲衝上嚟。咁肥仔威威呢場克服咗三班咧。咩輕磅咁？其實佢再出咧呢只馬都仲要留意嘅，因為今次其實都有少少即係贏咗啲形勢啦。咁同埋但係呢只馬又同佢係好夾嘅，咁所以呢只其實再出大家都可以再跟嘅呢一隻嘅肥仔威威。咁至於又係紅啊、盛大光輝啊嗰啲咧，咁其實呢兩隻之前都已經跑咗一輪，咁啊大家當佢回咗一回啦。因為其實嗰兩其實上一場佢哋喺1月15日同場交手嘅時候咧。咁其實呢兩隻馬都用得都幾多力嘅，咁啊即係分別佢又一又係紅跑第三啦，咁盛大光輝係跑第四，咁可能就呢即係呢一場都搏一搏咗，咁又叫做即係相隔得唔係咁耐啦，咁只馬可能有少少見攰，咁啊要再回一回再等。咁勤德堅比咧呢只馬就唔使睇噶啦，因為咧始終真係佢又係咧形勢一有咧呢只馬又喺翻度。咁今次佢又衝得都幾好，咁下一次咧即係呢啲馬呢只馬佢可能下一次就要上二班，咁可能又要減馬分啦。咁我哋跟住咧就睇尾場啦。嗱，咁尾場啊全熱門啦，咁呢只非凡品味，咁啊即係幫阿何澤瑤就搞掂咗個三寶。咁啊，呢只馬當然就要大家要睇要留意，但係咧呢場馬直想大家留意一下，留意兩隻一隻馬，咁就係跑第三呢一隻嘅飛天劍啊，就排一檔嘅。咁我哋咧就睇下咧，我哋咧就睇下佢即係點跑啦。呢場三班1200米。 一開閘前面快的馬咧，有非凡品味，好快添啊！喺佢入邊有飛天劍啦，咁啊出邊咧粉紅衫進黃星啊，大外檔藍衫藍帽騎緊咧就閃電精靈第五位白衫粉紅帽，仲有成才啊，內欄第六位啦，咁啊有呢只咧就贏科超影啦，中檔灰馬綠色衫就高耀智星啊，大約咧就尾六到啦，再後邊嘅馬有鎮山寶啊，尾四灰馬係順勢寶啊，後邊三隻就行雲流水啦，金康就啡色衫啦，包咗落尾咧係嗰只喬軍嚟噶，對面直路中尾段啦，非凡品。 品味咧就放到出嚟跑啦，跟住第二位就进黄星啦，内栏第三位仲有飞天剑啊，中档位置成才就一路顶住出边蓝衫嘅闪电精灵啊，内栏第六位蓝衫位置赢科超影，中档第七位咧仲有高耀智星啊，后边嘅马啦，另一只灰马尾五咧就顺势宝，后啲先有镇山宝啊，行云流水金康嗰啲马，好啦，正正系直路啦，前面非凡品味又大只又放到出嚟跑，接嚟咗大约两个马位噶，见到中间有进黄星追，外边上跟嚟仲有成才啊，马林中间高耀智星入边飞天剑大我党再顺势宝接近终点，非凡品味何泽尧三宝吕建威三 V 第二名嘅马高耀智星追紧埋边嘅飞天剑马，两只马要影相嘅。 嗱，咁呢场咧赢马嘅非凡品味就哇采取主动啦，咁又帮即系帮阿何泽尧三宝之余咧，亦都帮阿吕建威咧就反先姚本辉，而家连马师榜就即系占即系反先第一位啦。嗱，咁啊头先叫大家同大家讲啦，呢只飞天剑啦，咁其实早段呢只马咧都值得可以大家睇下佢沿途走势嘅，因为佢之前好耐之前咧，即系大前仗旧年年尾咧。就爆了一個很大好冷的好冷嘅位置嘅，就幾乎即係跑第二就二百幾倍 win 就輸俾只君達星嘅啫。咁我哋睇一睇巡邏影片啦。嗱，其實呢一場馬你大家睇翻咧，嗱，只飛天劍喺邊度咧？就一沿途一檔啦。嗱，呢度見到黎海榮咧打佢兩喐佢兩邊，就等佢擺咗喺前邊走，咁就跟住嗰只嘅。非凡品味，非凡品味一早就已經出咗嚟啦。咁啊，之後另外就進黃星就喺外碟啦。咁後只飛天劍嘅後邊咧，就係呢一隻嘅贏科超影啦。咁啊，跟住咧就係外邊就係呢個嘅成才啊，再外邊就係呢個閃電精靈啦。咁跟住再後啲咧，咁就係呢個順勢寶啦。順勢寶埋欄咧就係嗰只鎮山寶，跟住再外包尾嗰幾隻就係金康啊。呢一個嘅行雲流水啊，同埋呢一個嘅橋軍啊，咁其實後面嗰啲都冇乜走勢啦。咁跟住而家其實直路前面嗰幾隻就嗰幾隻翻嚟，呢度咧已經係沿途呢個何澤瑤就直領到底啦，前快後快。咁啊，飛天劍呢度咧就跟一跟咧，咁但係咧臨尾都均速咗少少，咁就都走翻個第三。咁啊，外邊咧。就係嗰只高耀智星只灰馬，嗱、這個攞到個空位就繳上嚟，最後就冚過，啱啱緊緊就冚過咗只飛天劍，就攞到個第二。咁第三就係呢只嘅飛天劍啦。咁啊，最後衝上嚟咧，順勢寶啊、成才嗰啲衝上嚟，咁但係咧就埋邊噏上噏落咧，就成才就叫做走勢好啲，咁啊攞翻個第四。咁其實順勢寶咧呢只馬咧已經係慢慢即係開始又到位㗎啦。已經幾次，已經係又嗱呢次又衝得近翻好多啦。咁啊上一場咧就即係因為跑過1650啦，咁當然就唔係好啱跑啦。咁啊最後嗱依家縮翻嚟跑1200咧，你有翻啲步速咧，佢又擠一段俾你睇，咁可以唔使啦。咁呢只馬，咁呢只順勢寶就當然係要大家及住啦，即係睇下遲啲再過多少少就再部署翻1200咧。咁其實咧呢落翻嚟三班咧，其實就好著數噶啦呢只馬。咁啊，夜馬嘅非凡品味咧，咁啊當然就即係贏得都好出色啦。咁啊19.5元贏，咁呢只馬再出咧，呢個跑翻1200咧，其實都值得都要睇嘅，因為呢一組其實都係一組頗為強組嘅，即係三班1200米嚟嘅，因為嗰日拆咗兩組，咁呢只馬要睇住。咁啊上一咁啊至於高耀智星咧，咁其實早段呢只馬都有少少際遇麻麻地，咁啊。最後就有個位置就衝咗上嚟，咁啊，但係都已經俾只非凡品味啊走甩咗啦。咁反而咧，另外一隻比較失望啲咧，就係嗰只閃電精靈啦。咁又係田泰安喎，咁我哋睇下佢講乜啊，或者呢只馬都有問佢嘅。嗱，咁啊問嘅閃電精靈啦，咁就佢獲指示就話自大我當出閘後咧，就喺早段吹擦坐騎以佔取前列位置。咁佢就話咧，閃電精靈出閘僅屬一般，咁其後咧佢需要大力摧殺坐騎，但係咧坐騎就未能如預期官加操。咁佢就話咧，非凡品味同進黃星咧均能喺早段咧喺無需摧殺之下咧就取得領先。佢認為他需消耗坐騎不少氣力才能持續上前超越進黃星，以在非凡品味外側競跑。咁就又話咧，他常因而嘗試佔取他區之後有遮擋位置，但係成才喺進黃星之後保持位置，導致閃電精靈喺沒有遮擋下走三段，即係喺直路頂嗰度，大家都見到啦。咁喺曾經考慮過喺900米處衰窄坐騎，以察看是否能夠帶嚟進黃星。咁但係咧，佢留意到進黃星手氣強勁，而閃電精靈走勢未如佢 所願搬梁街，咁佢認為此舉或需消耗坐騎很多氣力，咁因此他認為儘管在沒有遮擋下走第三碟，但對成才外側後競跑是坐騎最有利跑法。咁啊，坐騎於賽後立即檢查閃電精靈，就並未發現任何異常之處。咁但係咧，真係睇好明顯啦，呢只馬就即係我覺得都係又係搏得太多啦，因為早即係之前。即係國際騎師賽阿莫阿贏嗰場已經係用力都唔翻嚟啦，可以即係用力都用得都唔少，之後再保重連贏多場，嗰場就前快後快，亦都用咗好多力。咁今次咧就叫做第一次跑千二，亦都係咧可能增程咗二百，又都係未必，又未必係即係咁啱啦嚇。咁啊，所以就呢只馬都可能都要回一回，咁啊再出嘅。咁但係呢只馬當然係有留意嘅必要嘅。咁啊，非凡品味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呢只馬贏咗再。贏咗之後咧，就加咗佢，即係賽前就係六十八分，咁呢場加咗佢咧，就加咗佢九分，七啊七分，咁其實咧仲可以喺三班孭翻重孭翻孭，即係一二九一三零磅。咁就如果有翻啲，如果有遇到吉頭嘅三班咧，咁可能就更加好添。咁所以咧就呢只馬其實再出都要再睇嘅，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咁就再講最後啦，就即係飛天劍啦。咁啊呢只馬都要留意佢，其實進度就已經慢慢好噶啦。咁呢次又有翻啲接近啲嘅走勢，亦都係個主動嘅跑法。咁啊睇下佢下一次會係點跑啦。咁啊即係兩次都已經係即係兩次咁樣上名，咁啊再出都要留意嘅。咁啊，大致都係咁樣啦。咁啊，今次就即係都幫到何澤瑤，就即係連中三元，咁啊攞咗個三寶不特止，咁啊即係亦都突破咗三百長頭馬啦。咁啊，即係希望佢就可以繼續啦。咁啊，相信咧，即係其實嚟緊呢個即係今季呢個告東尼獎咧，咁佢嘅即係佢臨莊嘅機會都好大啦。因為第二名嘅華將咧，蔡明少咧都係即係贏埋計埋今嗰日咧就得十五長頭馬。咁就變咗而家就三十四對十五，其實都彈得咗好多喎。咁啊，即係嚟緊何澤瑤都仲有啲金槍六十啊，嗰啲馬跑啦。咁啊，所以都應該攞呢個告東尼獎都係好篤定噶啦。咁啊，其他嗰啲即係阿大波就爭一場，頭馬就千七場啦。咁啊，睇下佢即係係咪嚟緊聽日嘅賽事啦。咁同埋就係姚本輝。即係而家俾阿呂健威過咗頭啦，咁聽日會唔會有翻啲馬又過翻個轉頭咧？咁啊，大家聽日睇翻聽日嘅賽事就知道啦。咁啊，我哋嘅心水大家就可以訂閱我哋嘅鬱文射馬。咁啊，啱啱嗰日啱啱上次禮拜三我哋都中到中咗四場啦。咁啊，有兩場三，有兩場四用彩。咁啊，希望可以繼續幫大家贏馬啦。咁我哋就今集嘅馬後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咧，我哋會有嘉賓。上嚟同我做嘅，咁啊，究竟係邊個咧？咁啊，到時自有分料啦。咁我哋下個星期五再見，拜拜。